毫无手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45章，好似早就料到咗我同阿豆腐嘅反应，吕叔就一挨挨咗个梳化上边，微微笑咁讲。嘿，呢度系一位扶桑嘅华侨，佢揾到我嘅时候我都好意外啊！你哋应该知道啦，锁匙仲有你哋嘅诅咒，呢一切同埋撒满教嘅文化呢系有住好深嘅渊源嘅，所以呢一方面我一直都冇放弃过研究。与此同时亦都取得咗好多嘅相关线索，呢一位华侨揾到我嘅时候就系、是、希望可以同我合作喎。豆腐好惊讶咁讲，啊，佢对撒满文化都有兴趣，华侨，唉，呢条友仔到底系咩人嚟噶？同阿陈慈一模一样嘅面容，同样佢又喺度追查撒满文化，而且仲系个赌斗嘅。呢、这个人嘅真实身份究竟系乜嘢呢？我啊一度怀疑佢系唔系我某位嘅远亲啊？可惜佢似乎唔承认同我哋嘅陈家系有啲咩关系嘅噃，我啊不得不咁问啦，佢揾你嘅目的又系乜嘢呢？吕叔啊露出咗意味深长嘅笑容讲，哼，佢系要领头搭火啊！我有啲吃惊啦，心谂搭火呢条友仔请吕叔合伙去赌斗，佢既然系华侨嚟中国赌咩斗啊？未等我发问，豆腐已经率先咁讲：，呢条友仔揾上你，系因为你一直喺度研究紧撒满文化。啊，我明啦，佢搭火赌嘅斗，肯定系同撒满文化有关嘅。哇，你有冇应承啊？吕叔就笑住眯咗眯眼，对阿豆腐讲：，你觉得我系会咁轻易应承嘅人咩？一开始当然系梗唔愿意嘅啦。因为对呢条友仔嘅来历都唔系好清楚，喺呢个圈子入边啊，叫得出名号嘅我基本上都识嘅。佢系一个唔出名嘅小辈，我点解要同佢合作啊？豆腐即刻拧一拧头讲：，哇，你句话就梗系讲错啦！呢条友仔好犀利嘅。佢谂咗一谂，又加咗一句：，你同佢相比啊！啊，仲真系唔一定话边个赢边个输添啊！豆腐呢一句话就真系冇讲错嘅。吕叔呢个人呢，最可怕嘅系心机同埋佢嘅人际网啊。而新手算起上嚟呢，应该同哑巴就真系不相上下。不过如果呢两个人真系单独交锋起上嚟，可能啊哑巴嘅胜算啊更加大喎。因为吕叔嘅心机太重，所以呢难免呢顾虑过多。不过从我同阿哑巴短暂嘅接触当中，对于哑巴呢亦都有一啲了解。哑巴佢嘅性格高傲，一往无前，心狠手辣，毫无顾虑。所以呢佢就会有一种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嘅气势。我曾经将佢同阿陈慈就諗到埋一齐。不过相比之下，哑巴同埋陈慈都仲系有啲区别嘅。陈慈睇周围嘅所有人都好似系人类睇蝼蚁咁，就系、是、话连挑衅嘅说话都唔想讲多一句嘅。而哑巴就同样系高傲，不过呢佢嘅高傲属于人类嘅范围之内，讲嘢就好独立，讲出嚟嘅话就特别能够刺激人。吕叔听完佢就讲。啊、我当时啊，亦都系咁谂嘅，所以觉得就好奇怪，问佢点解要揾上我呢？你估佢哋讲咩啦？佢就攞出咗一张嘅相，系20多年前陈慈嘅相。佢讲佢想查嗰个人嘅下落喎。哇！我而家有啲坐唔住啊，忍唔住即刻打断佢。吓、啊，佢手里边点解会有陈慈嘅相嘅？吕叔就喺我个头度啊打咗一巴，佢就讲。哎呀，你呀真係冇大冇细呀，叫老豆㗎嘛。我从小就未叫过阿爸阿妈呢两个字嘅，我真係叫唔出口，而家觉得好拗口。更何况陈慈呢个人俾我个感觉 就有啲似唔係存在於喺人間嘅人一樣。哑巴嘅手裏面攞住陳慈嘅相，呢一個究竟係咩情況啊？佢要搵女叔落斗，随后又攞出陈慈嘅相，唔通佢呢次搵女叔落斗就係同陈慈有关？哑巴要查陈慈嘅下落，佢既然有陈慈嘅相，咁唔通佢唔知道陈慈已经死咗啦咩？一时之间，我同阿豆腐都及住阿女叔，等佢继续讲埋落去。哑巴嘅出现，等阿女叔就好意外。我同豆腐呢阵时嘅疑惑，同样就存在于嗰阵时女叔嘅心中。佢就盯住张相，佢又讲：啊，查呢个人，呢个人咪就系你咯。嗰阵时佢又唔知道陈慈呢个人，以陈慈嘅能力，如果佢真系能够活耐啲嘅话，想必然早已经系一个成咗名嘅人物啦。不过可惜陈慈系死得太早。所以女叔对陈慈呢就冇咩印象。对于哑巴攞出自己张相讲出咁样嘅一句话嘅时候，佢亦都感到好意外。哑巴喺呢阵时啊冷冷咁讲：呢个人叫陈慈，佢系鬼王陈思远个仔。虽然唔知道陈慈嘅样，但系呢个名女叔仲系听过嘅。特别是鬼王陈思远这三个字，等到女叔呢心里面非常之震惊。陈思远的仔，那眼前这个人是谁啊？他为什么跟陈慈生得一模一样的？女叔就忍不住问：你们是双胞胎？这一个这样的猜测，我和豆腐当时几乎都同时想到过，但是时间上是有差距的。我同阿豆腐同时反应过嚟系唔可能嘅，所以喺同时间女叔讲完呢，亦都发现唔可能喎。即使系双胞胎，而家都应该50几岁啦。咁眼前嘅呢个人究竟系边个呢？哑巴就冇回答女叔嘅呢一个问题，佢就好似旁若无人咁啊坐低咗，抬咗一抬下巴，漆黑嘅目光啊盯住女叔讲。是不是双胞胎与你无关，不过这次的合作对你只有好处无坏处。女叔眯了眯眼，聪明地转移到话题问：那赌什么赌呢？哑巴说：落这个赌需要事先找到他先。他的眼光就向照片上边的陈慈望了一下。女叔哈哈哈一笑讲：你啊睇嚟知道咗好多嘢噃，唔通唔清楚呢个人早就死咗啦咩？哑巴冷冷咁讲：边个见过佢条尸啊？女叔嘅俾一句话就问到啦，冇错，确实系冇人见过陈慈嘅尸体。陈思远口口声声话陈慈死咗，赵二爷话陈慈嘅尸体放入咗一个山窿里边。不过哪个真正见过陈慈条尸呢？女叔的神情严肃起来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哑巴冷冷地说：各取所需，我什么意思与你无关。陈慈曾经走过很多地方，他手入边有一张地图。女叔即时就想起了萧正传回来的消息，亦就是爷爷死的时候所提及的地图。他心想，唔通陈思远死的时候所提的地图就是在陈慈的手里面？眼前的这个人和陈家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的地图的事？可能呢就连他自己都没查过。于是女叔就问：那你想怎样找到陈慈呢？哑巴冷冷地说：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你和陈思远有过合作。女叔摊一摊手微笑地说：对不住，我们是有过合作，不过你又没有在中国留过，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这边的规矩了。我们的规矩呢是各取所需，不问来历，所以他的仔条尸在哪里，我们真的不知道。 呢一点吕叔就冇呃人嘅。嗰次牙山宝殿嘅行动，所有人都系俾白爷呢一条线就牵埋一齐嘅啫。除咗白爷知道每个人嘅目的之外，其余嘅人对彼此之间嘅目标，亦都系互不了解，唔知底细嘅。吕叔讲完，佢又暗暗咁思量住，牙山宝殿嘅行动系非常之隐蔽嘅，眼前嗰啲嘅人系点样得知嘅呢？佢就谂到咗我同阿豆腐，心里边就估我同阿豆腐会唔会同眼前呢一个同阿陈慈生得一模一样嘅人有关呢？豆腐听到呢度，佢就讲：哎呀，真系冤枉啊！我哋啊喺佢个眼里边啊，简直就系一个渣渣，同我哋啊绝对冇半条毛嘅关系啊！吕叔啊，哈哈一笑，打趣咁讲：有冇关系就唔系话你话咗算嘅。当时吕叔亦都冒出咗呢一个谂法，佢就问阿哑巴同埋我系有咩关系呢？哑巴听到我同阿豆腐嘅名之后，眼里边就闪过一刹嘅惊异，跟住又讲咗句好奇怪嘅话：我唔知道。吕叔啊，哈哈一笑，就咄咄逼人咁问。唔系你唔知道，系你唔想讲啫。睇你嘅样子，你哋系识嘅。佢系陈慈个仔，陈慈嘅事有边个会比佢知道得更清楚啊？你如果想要调查陈慈，唔去揾佢而揾我，咁岂不是好奇怪？哑巴就讲咗句更加奇怪嘅话：佢哋同呢次行动无关。吕叔就话。吓、啊，咁你话我知陈慈嗰张地图又点样嚟嘅？又对我有咩好处先？你又点样知道喺佢手里边有地图啊？哑巴冷冷一笑，好讥讽咁讲：你呢三个问题，其中两个我系冇义务话你知嘅。不过至于好处，你就应该心知肚明。吕叔嘅心里边就打咗个突。目光就沉咗一下，冇错，佢应该系心知肚明嘅。对于陈慈，吕叔就唔了解，但系对于陈思远呢，吕叔就系凭借住佢自己强大嘅人际网，将爷爷嘅大半生都调查咗个透彻噶啦。其中关于诅咒呢一段呢，就尤为精彩，所以吕叔亦都清楚爷爷嘅诅咒。同埋撒满嘅巫师系脱唔开关系嘅，而且呢一个唔系一般嘅诅咒。如果系一般嘅诅咒，爷爷根本上就唔使落斗啦，而系直接去揾一啲咁嘅撒满巫师解咒就掂噶啦。根据吕叔所调查到嘅一系列消息，佢就发现陈家嘅诅咒系一种流传古老、源头扑朔迷离嘅诅咒。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和现在自己所正在调查的撒满巫术有很大的关系。而现在眼前的这个人又提到了地图，虽然不知道地图究竟是什么，但是呢一联想到由萧正传过来的消息，整件事就构成了一个没有办法形容的吸引力。于是吕叔就跟哑巴说，可以，不过我仲要请一个人喎，这个人是边个？而家吕叔嘅表情就知道咧，佢请嘅人系我。豆腐啊，惊讶咁讲：吓，原来你系揾阿老陈落斗啊！我顶，从你哋呢班人落斗，从来就冇咩好嘢嘅。喂，老陈，你啊千祈唔好上当啊！我知道豆腐嘅担忧，不过吕叔嘅话都讲到呢一个份上咧。又是哑巴，又是诅咒，又是地图，我还可以点呢？就算吕叔不请我，我自己亦都要飞去不妥呢。我问，咁你哋打算是什么？吕叔说，我知道你手里面呢是没有那张地图的，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找陈慈的尸身，这个应该只有你就知道。尸身？我心里边猛咁跳咗一下，忽然之间谂起咗一件事，不由得嘅全身嘅血液都加速，一股热血就系咁冲咗上头。